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新奇。京青城际线按照设计时速350公里达速运行，京青两地的运行时间由此前的35分钟压缩至30分钟。首批养老目标基金发行期暂时待定，银行表示将等到系统测试完毕后才发行养老目标基金，预计时间为1个月后。经过3年的调查侦破，美国联邦和地方多个执法部门终于将22名涉嫌贩毒的团伙成员一举抓捕归案。澳大利亚州决定向受干旱影响的农民提供5.76亿澳元紧急财政援助，同时放宽农民可射杀袋鼠的数量，避免袋鼠与牲畜抢食。北京西城举行档案史料巡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，这是继在区档案馆、区行政服务大厅巡展后的第3站。近日，朝阳警方打掉一专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盗窃游客财物的团伙，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。据报道，李冰冰在新片《巨齿鲨》中必须长时间泡在冰冷的海水中拍戏，杰森·斯坦森表示，看见他的努力，你会明白为什么他会在亚洲众多女明星中脱颖而出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希望。 被时间都蒸发，别轻易放弃，明天要许更多愿望，装满了勇气就更有力量。当爱与希望倒映暖暖的月亮，再回头望，又是筑好的家乡。我知道未来还有好多路要闯，我打开了窗，看见了晴朗。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0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0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在24到32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九华山庄在24到32度，龙庆峡在21到29度，响水湖在23到32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网红的透明奶是怎么回事？透明奶更新鲜吗？透明奶就是那种透明包装的奶，这种号称零添加更安全的透明奶，其实就是普通的鲜奶，并没有比其他牛奶更新鲜。而且呢，透明奶相比纸质包装的鲜奶来说，它无法避光，因此阳光直射是不是对牛奶产生影响呢？据了解啊，牛奶中含有核黄素等对光照敏感的物质，在光线激发下会产生活性氧，这些活性氧与蛋白质、维生素和脂肪反应，就会产生风味不佳的成分，所以牛奶需要避光保存。因此呢，大家还是选择自己喜欢喝的牛奶就好。至于什么更新鲜，选择正规大厂的牛奶一般不会有错的。不少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憧憬在路上，却忽略了身边的风景。其实在我们身边呢，就有不少绝佳的避暑胜地，这里与繁华相对，古朴大气，宁静且清幽，是人少景美的好去处。北京的萧峰湖是望河公园北缘最具特色的一处景观，湖中有喷泉，湖的外围是河池，里面种满了荷花。这个时节公园的荷花正是阵阵飘香时，此处荷花自带仙气，满池的荷花在雾气缭绕下呈现了一种仙境般的美。除了赏荷花，这里的锦鲤戏水也是一景，此处的锦鲤很喜欢亲近人，一靠近就有近百条锦鲤排着队亲吻你手机，让人感觉分分钟好运将至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您还在担心耳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叉 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，保护原车漆漆面体量30%。 这么厉害，到哪里去贴呢？ 高碑店、文杰旗舰店，施工车间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，打造真正无尘化车间，国际水平的技术团队，让您的爱车享受世界级的品质与服务。机子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集档，电话400-0312668。